像红色旅游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那是极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的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创造，是全民爱国主义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你看看，到了这个时候，很多的党员朋友都开始写文章，去那边参考一下，活动啊、工作都展开， 对， 是不是？有被誉为这字我老念错了啊，誉为这个太湖绝佳处的 源头主， 江南第一山的惠山，还有因为很多这个著名的人士得名的是各种园儿， 对， 大家得去看一看哈。 对， 刚说了，巫溪是历史悠久的名城，它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我们回到过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生活， 想回到过去， 试着让故事继续。 对。 早在6000-7000年前，无锡的先民呢、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过着定居的生活。定居不是那种游牧民族，不是， 对，是定居生活、 定居啊、在洪生的彭祖堆 啊，新独庙堆， 对， 葛地桥安基墩和玉旗芦花荡等地， 好难念， 哎呦我的天哪，好难念，好拗口啊！均有原始氏族的聚居点。 是的， 无锡先民的原始文化先后属于马家浜文化，还有松泽文化、良渚文化， 厉害 等等。然后呢，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和丰富了太湖流域辉煌的远古文化。 是的，就是在这个浩瀚的太湖流域啊，这个湖很重要， 对 无锡来说哈。孕育着呢美丽而又富庶的江南地界，人杰地灵嘛， 对呀、 也是我国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咔咔凿山的时候，从嵩山等地遗址下层出土文物证明了，距今5900年前江南地区已经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期了。可以用字去考验当地的文化哈、漫长的历史进程淡薄了人们的感觉，但是这个当我们的回忆照进历史长河当中的时候，还是有璀璨星光照在河里， 对，非常的厚重哈。 这是我们去一个地方了解当地人的习俗吧？ 对啊， 推荐啊！ 对啊，其实无锡呢也是隶属于江苏省 、 那其实如果从饮食习惯来讲的话， 饮食 江苏还是习惯十分有特点的。 怎么的呢？ 它的口味呢是咸甜适中，他们喜欢吃咸甜的， 对，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口味哈，清鲜淡雅，重原汁原味。 比如说狐仙弄上来哈， 对， 原汁原味一弄就很新鲜。 《 舌尖中国》拍到三了，想想在这第三季当中有没有啊？无锡那边的、应该我也没怎么看，看了几期、反正有一期是介绍东北的， 是 有一期是介绍酸菜的。我有好朋友们都已经疯狂了，纷纷的就是网购或者到当地去买酸菜。当地的那个种酸菜的朋友们是乐开了花嘛？ 对，当地寄酸菜的老农，对，心里非常的 开心， 哎呀，非常的讶异。对，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雀跃哈，一个好的纪录片可以推广一个地方的饮食文化以及旅游文化。 白菜的一生也是物尽其用。 那当然了 啊， 东楚大白菜的年代，一年四季的冬天，就这冬天全都是大白菜啊！ 真是怎么没有赏白菜花的呢？ 是不是啊？真的也挺好看的啊！ 对， 江苏各旅游城市的住宿条件我们了解一下，不错啊，设备呢比较齐全，但是在各个黄金的旅游周期间啊，一定是可以想象的入住率比较高， 那是肯定的。 游客在这个期间到江苏旅游，您在出发之前啊，提前预订房间，以免订不到啊，人满为患啊。 好，那么第三条，我们来看这个小贴士。江苏呢，当然是以南京为中心，毕竟是省会，对吧？那各地级市之间呢，是全线开通高速的。南京就是他们城市和城市之间离得不是很远。对，开车高速的话也很方便，2小时基本上就到一个城市。那全省的公路交通状况都是比较好的，出行前应该考虑季节因素，并且确保道路畅通。 是的，谨防疲劳驾驶 啊！对， 提醒各位朋友，出去玩呢难免放松，一放松呢就睡得晚。 对， 在一起的早赶路的话，一定要小心 啊！最好别这样， 是不是？出去玩，身体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有举家出行的，带着小宝贝啊，带着老人出去玩的，一定要带上那个外出必要的一些药品。外出旅游要带上一些常用的药，比如说管肚子的、管感冒的、管那个蚊虫叮咬的。因为旅行难免会碰上一些意外的情况。背上小药包，哎，有病无患。周驼，你是不是真一底啊？就是不管是 我头这个有发言权。 我这个漫漫的生命当中啊，我也背着我那个大匣子呀，走过山，爬翻过水，这是给人看病求病嘛。当我一进就推开那个大门的时候，这个诊所就是用户啊，现在都叫用户了，那实际上叫病友 啊。 病友开着一扇门的时候，看到我在他们眼前出现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就感觉找到了一个依靠。 哎，你看看，哎呀，这可有个主心骨在这儿了。 不收费啊，那个时候， 对， 一顿饭解决所有啊。 啊，真是， 能不能签吗？说黄焖鸡，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黄焖鸡了。 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有这道菜？ 那 就是辣椒鸡一炒拌米饭嘛。 对，给你炖点汤，是不是也是咸鲜适口？ 相当好。伺候好了啊，老人的身体很重要， 很重要啊。 这个说完了这个诊所的部分呀，我们回馈到路上的安全啊。 是，这个就交给我们吧， 交给道道了 啊。好，这个路上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旅途的安全，对吧？ 对。 那旅游有的时候会经过一些危险的区域景点，比如说陡坡密林、悬崖七境啊、急流深洞等等，在这些危险区域呢，要尽量结伴而行，千万不要独自冒险前往。这无论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对，不管您的旅途经验丰富不丰富哈，老说走野路，肯定有事情发生，一定小心谨慎。 对，反正这个危险系数肯定是要飙升的。 是的，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倡导的一个信息。 没错。 到哪个地方都得讲文明、树新风，任何事后、任何场合，对人要有礼貌，千万不要口无遮拦。 哎， 事事要谦逊忍让。当然，我们有发言权，但是我不能蛮横无理的说出我们的话，对不对？ 是的，你可以正常的去说嘛。 自觉遵守公共的秩序。 没错。还有呢，就是爱护文物古迹。 哎， 旅游者每到一个地方呢，都应该是自觉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的花草树木，不任意在景区古迹上乱刻乱涂。 对。现在有朋友圈了哈，终于到此游可以用照片反映出来了哈。 对， 挺好的哈。还有就是去哪个地方要尊重当地的习俗。 嗯哼， 中国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嗯， 以前不是56个新民族，卧室六枝花啊，什么56个多民族啊，许多少数民族呢有着不同的信仰和习俗。俗话说，咱们得入乡随俗。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旅行的时候呢，要尊重他们的传统习俗和生活中的禁忌。 嗯， 你千万不可忽视。一是觉得你没讲究，二是当地觉得你笑我们，对不对？您来这干嘛的？给我们添乱来了，是不是？ 不行啊！ 对，就团结一心很重要哈。 来，我们再看啊，那是还是要注意卫生和健康， 太重要了。 旅游在外，你比如说尝当地的名菜名点，那当然这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享受。 是， 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饮水的卫生，切忌暴饮暴食。哎，一看好吃，我就拼命的吃，那不行。 你有这习惯吗？到了当地之后呢，没有吃过，而且当地的美味特别对你的胃口，就有点放开啊。 啊，对，真的会，你会真的会放开的。 那必须的呢。 当地的美食 就3天 啊，那还不赶紧的？ 就酒店饭，是不是？还加个宵夜什么的啊？ 所以说这个尤其是你到不同的地方，它真的会有水土不服这样的现象。 对，不要小看这个哈，要小心谨慎。而且呢，其实我们要一切注意安全吧，警惕，比如说有些人怂恿你去买东西啊，上当受骗哈。而且就是那种萍水相逢的时候格外殷勤的人，你要小心。 对呀，大家现在都有这个 戒备心了。 对，戒备心，一看你分外殷勤， 对吧？ 肯定好像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是的，一定要小心。但是不等于我们把房门紧锁。 对，你该热情还是得热情， 是 吧？ 是的，是的啊。 最后一个就是周密的旅行计划，事先制定好时间路线，膳宿这些具体的事宜哈，带好你的导航 GPS 什么 的啊。准备好当地的这个宜用的物品哈，多雨呢就多个雨披，弄个雨伞什么的啊。 对， 去哪里这些都是通用的。说到无锡，今天主说无锡，无锡有许多著名的景点，我们不能错过哈。 没错， 这个太湖的源头渚啊，这个地方啊，好多朋友都知道，但是去过的都说好，没去过的我们介绍给大家哈。太湖源头渚风景区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境内太湖的西北岸，景区面积5平方千米。 五平方千米 都没有概念，多大的地方哈。 啊， 这个源头渚因为有巨石突入湖中，冲波物力，就行使一个这个副渚翘首，故而得名。它独占太湖山水风光最美的地方，地段好啊，享有天然图画太湖第一名胜之誉，被郭沫若先生入围太湖绝佳处，别境在 源头。 对 啊， 哎，这个更是源头主是名扬海内外哈。 是的，是的。 源头主的自然山水景致很早以前就被人们所向往和发现了。 嗯。 南北朝时期，此地就建有广福庵。 嗯。 那明初呢，太湖春涨被应该是太湖春涨啊，被列为无锡八景之一。 水势涨起来了。 对。 嗯、哦。 清末无锡知县廖伦在临湖峭壁上题书的《包运吴越》和《横云》两处摩、 哦、 就是摩崖石刻。 哦， 既赞美了太湖的雄伟气势和孕育江浙两地的宽阔胸怀， 嗯， 又这个蕴含了对源头主风光尽纳吴越山水之美的高度评价。 包运吴越， 对， 我天哪，真的还有情怀延续的部分啊！ 是的， 时间来到1918年，源头主始建园林，社会的名流、达官贵人纷纷在这个地方呢， 嗯、 开始这个建房了， 啊， 私造一些，比如说花园。别墅、 庭院、 地方好啊，让家人要就休闲的时候感受感受。从50年代开始，经规划、统一布局、精心缀联，后又不断扩建，使这个太湖第一风景名胜区集湖光、山色、园林、古迹、森林、植物园为一体，成为江南最大的山水风景园林。 哇， 这都是一些有眼光的人， 嗯， 在这盖的房。 对，还是不错的啊。反正这个，源头主现在有什么景致呢？ 说一说， 说一说啊。源主春涛， 哎呦， 包运吴越，万浪卷雪，冲山隐秀，鹿顶萤辉，十里芳境，湖山真意，藕花深处，卢湾萧下，中毒晨雾，十大自然景点，被誉为太湖仙岛和三山硬壁湖心岛， 厉害了。 嗯，哎呀，这个还有收集了中国传统国兰兰花， 兰花是吗？ 品种有500余个，洋兰品种是100多个， 嗯， 以驯化栽培的国产兰花原种400多个的全国著名兰花品种研究中心，叫江南兰苑啊， 兰花的劳斯莱斯， 对，兰花的。这是兰花旗舰店， 旗舰店了，又来了哈， 又来了。有停泊在湖面的被誉为宋代造船技术活化石， 嗯， 中国唯一现存的一艘建于清代的太湖大船七轨渔船， 大船 啊，七尾渔船， 七尾啊，桅杆嘛，七尾渔船哈，有舒天阁， 嗯， 光明亭， 嗯， 等等这些非常棒的亭堂哈。 嗯， 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使太湖的源头主风景区形成了春花夏萌秋色、冬景四季绝佳的风景。 嗯，是的。 啊，你是到了无锡一趟来呀，带源头主走走，是吧？ 源头主得去啊。 嗯， 反正它这个景致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嗯，希望各位以不同的方式浏览这个无锡的时候呢，不要错过太湖源头主，而且它的美丽景致， 嗯、 很早之前呢都为大家那些达官贵人们、 嗯、 旅行家们。文人墨客们都已经感受过了。 你想吧，我们的先人他们那么聪慧，这种好地方他们怎么可能错过呢？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高科技的选择。 那不那时候网红徐霞客吗？ 对啊， 对啊， 怎么去大好大大发生活，浏览祖国的河山很重要、 嗯、 而且怎么浏览好，节省时间， 嗯， 用最短的时间浏览最漂亮的景色，他们都做过这些事情。 对，这些这个历史人物哈、啊 嗯、 其实人家都已经为我们趟好路了， 嗯， 并且呢也写下了手记手札留 着 后事， 是 不是就有各种诗词嘛，是不是？ 对、 啊、 那个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上面的这个介绍之后呢、 嗯嗯、 对无锡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其实无锡还有一些景区需要推广给各位， 必须的吗？ 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地方特别 local 的小吃，我们也准备了，就那些小馆， 没有黄焖鸡啊， 对，小店儿，只要排队，老百姓都去吃了，那肯定是美味佳肴， 对， 对吧？ 就是你新，我就觉得新到一个地方， 嗯、 你一定就别去什么啊，旅游一条街呀、 啊，那都是、 啊、什么那个景点啊，那些地方、 嗯， 那些地方吃也好、 嗯， 但是呢，一个是价钱可能偏贵，再一个并不一定是当地最正宗的。 以咱们俩的家乡为例， 嗯、 去山东潍坊、 嗯， 一定要吃那个城隍庙的肉火烧，而且城隍庙肉火烧有好几家。 哦， 去那一家最正宗的，是特别小的一个馆子， 是吧？ 而且还不干净，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小脏摊儿那种。 对对对，坐了马扎吃肉火烧， 嗯， 现在都2.5块一个了。 是吗？ 我离开家的时候5毛， 你看看， 物价翻 了 5倍，对吧？还有吃那豆腐脑， 嗯、 豆腐脑一定是鸡汤的，熬鸡汤的。 鸡汤呢？ 就是那个熬汤进去之后，那个汤里都带着鸡的肉丝。 哎呦，我的天哪！ 哎、小酒花一撒 啊， 然后那个还有豆腐乳。 对，咱们是咸的豆腐脑，南方吃的是甜的。 对呀、啊，咸咸的口味，黏着，往那一放，菠菜、小粉条、小黄豆。哎呀，你这个早餐吃的 是吧？ 对啊， 还有朝天锅，潍坊嘛，朝天锅，那么多人围在一起吃朝天锅，朝天锅你去吃嘛，每一家都很好。然后就是比如芥末鸡、麻汁杂拌，是我们那边的 啊。 每当过年都得做什么蒸鸡，哎呀，这太好。东北那更不说了， 东北就更不说 了，太多了。 就是到我们那儿， 每家你 几乎每家都好吃， 冻梨都好几种 啊，真的冻梨都分好几种。 这次是不是吃冻梨？ 吃冻梨，吃花红， 感觉 吃到爽。就是冻梨呢，你一定要缓得到位啊，就是这个。对，它是用香水梨冻出来的。 香水梨， 对，香水梨呢，就是大号车厘子，就比车厘子大两圈吧。 对对，对， 对，稍微在梨当中，它算是很小 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你冻完了之后呢，你缓，一定要拿凉水缓，一定要缓透了，透到什么程度呢？ 嗯、 咬开一个小皮儿、 哦， 它就有梨汁儿流出来 了。哎呀， 对。然后那个梨汁真的是纯梨汁，特别的香甜。 都没吃过冻梨，哎、哦、呀、天！ 然后还有一种呢，叫做那叫什么？应该是广梨，比那个大号车厘子再大两圈。 广坤家种的， 是。然后呢，那个冻出来的也好吃。哦、 广梨 对那个，梨越大，它汁儿就越多。 是。 但是咱们那种大鸭梨是冻不了、做不了冻梨的。 哦，那种特别个大的， 那种不行、 哦， 就一定得是小圆 的 才可以。 对对对。哦，这个光个冻梨其实有就是代表了多少思乡人的怀念进去、哦、 对啊， 回家吃个冻梨， 对啊，更往往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好吃的， 生猛的、硬的，东北都大盆大碗往上造、 哦、是、嗯、就是到我们家那个小城市、一共十几万人口的一个小城市、饭馆70多家，你随便吃吧， 你看看， 对， 是不是70多家， 不管你是烧烤还是西餐还是中餐，什么你都能找到。 是的、饮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到无锡也要吃，在无锡下面不妨先来无锡吃一吃，跟大家分享分享、哈，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在北京向您主说无锡，希望您感兴趣。下不断，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 声音软又甜，听说那里的夜色总让人容易醉，听说你在上海定居了1-2年，我对你还会有想念。你说异乡的生活有爱陪在身边，那种无垠的辛苦才算值得磨练，上海滩上的星光一点一点点，我的心事一页一页，曾经那么爱，如今那么远，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叫做善变，曾经那么爱，如今面目全非，此刻你心里的幸福是谁？生活有爱陪在身边，那种无垠的辛苦才算值得磨练，上海滩上的星光一点一点点，我的心事一页一页，曾经那么爱，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叫做善变，曾经那么爱，如今面目全非，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老铁们继续关注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来主说无锡哈。 嗯、 其实，在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圈子里头， 嗯， 被人这个无数褒奖的餐馆好，那才是真的好。 对呀，这得是口口相传得出来的口碑才可以。 经济又实惠， 嗯， 是不是？金逼银逼，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哎，说得好，特特。 第一个我给你推荐，你给那我待一会儿说说呗哈。 嗯， 这个我替坨坨说说哈。这个羊肉我们吃了很多种、 嗯、 水煮羊肉、羊肉串、手扒羊肉等等的哈。 啊，对， 在无锡有一个叫做眼镜羊肉。 哎，这个不错，而且看这个图片特有那种就是老怀旧的感觉。 木门是吧？ 啊，木门，然后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巷子里， 还有摩托啊，还晒着衣裳， 好像都是那种自己家盖的那种二层小楼。 是的，是的，嗯， 叫眼镜羊肉店啊。 这个在资深的羊肉吃货当中，一定不能不提这家开在前桥老街上30年的羊肉店。 哎呀，怪不得 酒香不怕臊子清 啊。是的， 嗯， 羊蹄蘸上些酱油，哎呀，啃上一口， 这羊蹄还真是够嫩的哦。 对呀、啊嗯，炖的是又烂又糯，简直是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下肚，感觉自己都美美哒。 别看这个猪蹄儿啊，姑娘可爱吃猪蹄儿了、嗯，因为它能那个补 充、啊、胶原蛋白， 是吧？ 嗯， 每当过年的时候，反正北方人都要什么吃猪蹄儿捞钱，捞捞、 啊、是吧？北方都是。呼那个猪蹄儿 猪蹄 鸡爪， 对对对， 都是这些。 是的， 就是寓意来年能抓钱嘛， 捞钱嘛，多吃哈、嗯、这个红烧羊肚的汤汁比较多， 嗯， 味道居然一点儿也不甜，还带着一些辣味 哦， 比较适合不爱甜口的朋友、 嗯、 我比较想吃辣、嗯、 啊。是， 不过只要你点菜的时候跟老板娘说红烧要甜咪咪的口味，他们就能吃到无锡人爱的重糖味、 哦、 甜蜜蜜。 对，无锡的这个偏甜，我是比较偏， 是是是， 偏爱甜食的。 对对，都能得到满意的品尝哈。 嗯， 这个叫做前桥老街南街73号 啊，73号啊、 嗯，眼镜羊肉啊， 对，眼镜羊肉店。 嗯， 然后第二个是手工年糕， 年糕。 年糕也是很多人的爱啊。 是的， 无锡市中心坚持做纯手工糖年糕的老店、 哦、 大约只剩下淘沙巷里的一家了， 就这一家了。 对， 真的也是30年的名糕店， 30年起是吧？ 不少顾客都是大老远专程赶过来，只卖白糖、红糖和红豆的三种口味。 看到图片哈，这老手艺人这手能感觉出来饱经风霜哈， 对， 这都是技艺是吧？传承啊。门口有一口烧煤的大灶头，总是不停地蒸着糯米粉，这粉的味儿很香啊， 对呀、 弄得天天整条街上都是清香味儿， 太好了， 有家的感觉哈。 对，那蒸好的粉在做年糕前先撕下来一块，叫做涨粉。 哎呀，我们希望涨粉。 对，我们希望涨粉啊， 对，流量。 对，热乎乎、松蓬蓬、甜滋滋，就好像松糕一样。之后呢，就是力气活了， 真的 要靠大师傅反复的揉搓整形， 整形， 对，切好。好后，然后就是软糯的糖年糕。 我们看到成品，都觉得、哎呀，这不就是个年糕吗？ 对，这一块 之前凝聚了多少手艺人的那、这个是吧？ 对呀、这一块年糕有多少的劲道在里面？ 爱在里头哈，这个人均很便宜哈。地址是刚刚说的，在做淘沙港新民路与金沟桥街路口。 哎， 您别忘了啊。到了无锡这道菜得吃，这个味儿很冲，我跟你讲。 对，这味儿其实虽然不是说无锡特产，但是可能在这家比较正宗。 得吃， 这个你到广西能吃， 也能吃 柳州螺蛳粉。 螺蛳粉、有的人就一闻到螺蛳粉那味儿就有点臭香臭香， 就跟臭豆腐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 闻着臭吃着香。这被誉为无锡最好吃的螺蛳粉、味道超级正，酸笋、豆角、炸豆皮儿都很地道，非常酸，豆皮很香，米粉也是很有韧性的。 你看这店面啊，就知道，这个能好吃的吗？就是这个朴素装潢的店面。 对对对， 这个还叫柳石居螺蛳粉、旁边还有一口香芝麻片。 哎呦我的天哪，这在这儿这个牌子已经算是醒目的了。 这个还是醒目，还是这是中国国旗的颜色吗？是不是红黄交替哈？这个在上马墩小商品市场创业街1号8号，这个也很好啊。说到这个无锡的小吃，不能不说馄饨。 馄饨非常地道， 南方人早餐里边馄饨是一个一个包的，是皮儿薄肉厚，非常入味，加上汤汁一浇，这顿早餐真是很非常幸福哈。 对，然后我们来看哈，馄饨西施。 西施、 生意超级好的一家馄饨店。 哎呀， 他家的小馄饨和大馄饨都很好吃。小馄饨呢主要是吃皮儿和汤料，大馄饨那馅料就是很多汁了，不肥不腻。 为什么叫西施呢？老板娘很漂亮。 哎，对， 是吧？ 这个汤底清淡，里面又有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浓浓的胡椒味儿。不吃香菜的同学记得提前跟老板娘说。 对，老板娘一定不会加香菜的。 对， 肯定不会的哈。 关键是这一碗真便宜， 真便宜， 8块钱。 哎呦我天，这去哪儿吃8块钱的馄饨啊？ 对呀， 当地的就是 local 哈。这个地方在新立的新宾馆旁边，各位去在弄堂里大家找找哈。 对， 那个刚刚说到馄饨呢，我们又映入到有叫做二泉印月，不是二泉烧鸡。 我最喜欢烧鸡了，这一定是老式烧鸡， 老师傅做的。吃个烧鸡，来口啤酒，弄点花生米，来白酒，那是无比的香、 这一定是熏出来的， 熏出来的 样子。 二泉烧鸡30年历史， 你看 厂里烧鸡的依旧是那几位老师，品味和味道未曾改变，老哥几个天天琢磨，这个味道咱不能改变，咱还得传承啊，咱得保住这个根基，坚持只用100天左右3斤不到的鸡儿，使用10几种传统天然香料配搭。 哎，你看看，做好的二泉烧鸡， 包装太棒。 哎呀，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红亮， 红亮哈， 肉质鲜嫩，香味渗入到每一块鸡肉， 香的嘞， 嚼起来毫不费劲儿，软骨也容易嚼碎， 脱骨的， 真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这一定是我小时候想吃的那个，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熏的烧鸡。 小时候真的是，以前不是德州扒鸡吗？潍坊离德州也不远，爸爸出差的时候从德州带几个扒鸡回来，发给家里的亲戚好友，晚上把这鸡一撕， 好吃不？ 啊，还有冻呢， 啊 那种。哎呀，喝点白酒，然后再炒几个菜，然后再弄点花生米，这一屋子满香飘的，真的是让你觉得家太棒了， 是吧？ 多吃点， 哎，多吃点嘛，这次回去就是没吃上烧鸡， 你是不是遗憾吧？ 有点遗憾，忘了烧鸡的事儿， 冻梨吃上了啊。 对， 这个说完了，二泉来到二中，二中一般好像是一个初中的名字， 对，就初中嘛，哪儿都二中嘛。 二中酸辣汤，哎呦我天，20多年的老店。很受学生朋友的欢迎。 你看，果然是二中。 二中吧，原来的店面呢关掉了，现在的新店就在马路边上，正对着无锡老二中，比以前好找多了。里边有一个菜必点，叫做砂锅馄饨必点。 砂锅馄饨必点， 9块钱。 哎呀，真是够便宜的哈。 是。 然后还有这个小馄饨摊头。 哎呀，又来了摊头。 一个小摊儿。 又是一家口口相传的馄饨摊， 这也太小了吧， 真的就是个小摊儿，一个小推车，砂锅馄饨只卖4块，但是肉不多啊。不过呢，这个价钱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是的， 务必要点小馄饨，正宗儿时味道。 你看咱俩说老回到儿时的时候，儿时那个味道啊，你又觉得特别眷顾眷恋那个味道。 对， 花不多的钱能体会到那种食物本真的味道，而且它没有任何的算计。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对面那家小馆子，买一份盒饭， 哎呀， 什么菜都算上才5块钱， 5块钱盖浇饭呗。 啊，对，就它不光是一个菜的盖浇饭， 混合的， 它是好多的菜，一盘一大盘，综合的才5块钱。 我们想回到小时候啊，但要守住这个非常好的对食物的这样一个品鉴的能力， 对， 这个很重要啊。 对， 说完了刚刚这个小摊馄饨，来到了老陈鸡子大饼。 鸡子大饼这个做法可真是 普通的油饼，看上去放了甜猪油， 哎呦， 香不香？ 好香， 加上稍微搅拌过的鸡蛋，在表皮呈现出鸡蛋的芬芳，炸至金黄色，咔吃一口，香酥脆甜。无锡老小从小最馋的那一口就是老陈鸡子大饼 啊，鸡子大饼 真的是用油炸的啊。 对，还有红糖大饼， 对，红糖大饼来了。 这个仅在室外有着4-5张桌子的豆浆油条店，平时排队得5-6分钟，周末排队半小时以上，天天早上人山人海。 你看早餐文化多棒，在南方。 对 啊， 来一套红糖烧饼加油条，配一碗或甜或咸的豆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是 滋味 啊，5块钱， 对呀，5-6块钱吧。 对，也就是5-6块钱，还有嘎嘣脆的油条，直接咬泡豆浆都酥脆的让人不忍立即吞咽，想抓住那脆香在口中的感觉。 你看这个形容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我们现在呢节奏太快了，吃顿饭呢恨不得光光快吃完快完了。 对对， 你根本不知道你吃的什么味道是什么。 真是 真是到了无锡咱们慢节奏生活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品尝到食物那种最终的味道，打击着我们的味蕾，打击着 打击着 打击着，真的是。说完了这道，来到青山汤圆，南方吃汤圆， 吃汤圆。哎，我看到第一张就是青山饮食店嘛， 你看看 这个服务人员大姐，那满脸的笑容啊， 都是憨厚， 都淳朴、啊。 对对对，店面呢依然是简陋的， 对， 但是汤圆味道很 快就还是仿古建筑呢。 是的，鲜肉馅、芝麻馅、菜猪油馅、豆沙馅、萝卜馅，号称正宗5色汤圆、生意好的不行，经常排队。这个我们都知道，我吃过速冻的汤圆，没知道他们现滚汤圆是什么样。 我跟你说，那天这不15吗？ 是吗？ 我那买点汤圆吧， 对， 一下没注意，买了个水晶汤圆。 水晶 啊，然后就是煮完了之后，我说哎，这个汤圆怎么变色了呢？对，然后因为它那水晶就变透明了， 啊、透明了， 直接能看到里面的馅儿。 对， 啊，原来是馅儿、结果也没吃完啊。全给煮上了、我就一直放在锅里、然后昨天扔的时候一打开锅，你每一个汤圆都爆炸了。 吃上了吗？ 没有，对、吃完了之后吃不上了，然后没办法就只能那个扔掉。 对，我们现在就是素食嘛， 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汤圆本身的味道，什么都没有了。 是的、其实我们会回到小时候怀念哈、继续怀念。如果去无锡的话，你可以吃到无锡当地人民的地道小吃之西施豆腐花。哎呀，这个店铺大了一点点哈， 大了一点点， 都在沿边的桌子上吃了热火朝天哈。位于怀古之路的这家豆腐花店小有名气，5块一碗，紫菜、虾皮、榨菜、味素、糖，最后秘制酱料一放，来这里吃豆腐花的是吃无锡传统的老味道。 不错不错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黄牛牛肉汤， 这个一定得香死了， 料很足啊，牛肉汤味道非常好，很鲜，难得环境也还可以、冬天就是天冷的时候吃很舒服啊， 南方冬天得吃完这个、 对， 是吧？ 好不容易找了一家像样的店面， 对不对？建筑西路27号，人均14块哈、啊，这个厉害了，这应该是这个， 林阿姨滋饭。 哎呦我的滋饭呀、 瓷饭， 无锡算是有名的了、人气旺盛，真不是盖的。现在虽然都有分店了，但是老店的生意还是最好的，这个传承嘛，对不 对？ 糯米软硬适中，一半雪糯，一半白糯米混搭，就是红色的糯米了， 和白色的。 对，里面加了肉松、咸菜、油条什么的，有咸味、甜味两种。4块钱一个。 是的，这是这个林阿姨的瓷饭啊、就是有点像糯米糍粑。 是的， 然后是风雷烧烤， 终于来烧烤了。 哎呀，烧烤，这个是在振奋路上开的18年烧烤店啊， 18年啊。 对，支上烧烤架，朋友之间口口相传，时不时会来这里浪一浪。 对， 疯狂的撸着腰子。 都有啥？你看 都有啥啊？这里烤的跟咱们北方的有一点不一样。 对， 烧烤品种很多，海鲜。 为主， 是 足够新鲜，配上自制的蒜泥酱，甜中带辣，入口鲜香。这里的酸辣汤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可以说呢，风雷的酸辣汤是从这家火起来的。乡愁的酱油汤底配上软糯的粉丝，配菜可以按需添加，每次还可以加两个鸡蛋。 简直不能更棒。 对， 地道的家乡的小味道哈。 对， 这个无锡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我们最后再说一个哈， 居然有陈记东北烤冷面， 看到了， 店主还是大花袄呢。 对，绿红相间哈。这家店因为花棉袄老板而成为了最近的网红店。生意真是红火哈。 天哪，这大花袄口味很正宗啊。 对， 有东北妹子经常来吃的，里面有培根、火腿、鸡蛋、洋葱、花生等配料。口味可以选比较多，招牌初恋的味道，酸酸甜甜，非常不错。 是的，我们只是说了这个30多位小吃当中的其中的十几位。 对， 排名不分先后，希望各位去无锡玩的时候，有时间走街串巷的时候啊，去体会体会好吃不贵的感觉啊。其实在无锡呢，我们作为旅行节目还要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哈。在无锡有一个地方叫做惠山古镇，来到古镇的时候大家就放慢节奏了，体会古镇的古朴和典雅啊。 是的， 这个它是以地理位置独特、自然环境优美、古祠堂群密集分而成为特点的，是无锡老街坊风貌保存完好的唯一街区，就是惠山的古镇。它位于京杭大运河无锡北塘段的南岸，距城西是五里地。那地处惠山之路，古镇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大运河的支流惠山帮直达古镇的腹地。 两岸历史文物林立啊， 你看看， 人文荟萃，又是无锡地名的发源地。就是无锡西山，山无锡。 哦，这么来的。 对，无锡呢，史前文化距今已经有是4000余年。那有西山先民师敦遗址，惠山古镇各行业会所占了一定的数量。 会所了啊。 其中呢，像山货公所、耍货公所，还有石作公所、盐业公所、建筑业行会，还有物园会馆等等，都成为古镇的亮点。那个源头主不就在这个惠山古镇里吗？ 对。 惠山古镇具有水陆两条交通线，水路呢由京杭大运河这个支流三里至古镇的腹地，陆路离城五里，交通十分的便利。 这是惠山的古镇。节目最后介绍一个无锡的灵山哈。 灵山， 听见名儿 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对，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灵山，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存放灵魂的地方，一个离佛祖很近的地方，一个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 毗邻36000顷碧波荡漾的太湖， 就在太湖边上。 对，风景秀美，人杰地灵。这里呢，典藏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艺术精品，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这里呢，就是中国人文主题旅游景区具有精品意识的钢鼎之作——中国无锡灵山圣教。 啊，欢迎大家的到来 啊！欢迎啊！来，更多的游客，快走！ 一干有没有再一走？ 啊，对， 对，这一趟来不容易啊！希望各位多多留两观光 啊， 把观光后的观后感带给你身边的朋友。 怎么还得写观后感？ 那怎么累呢啊？ 对，那我不去了。 那游山玩水的是不是 啊？ 对，你得让我有感觉，我才能给你写出游记来。 给大家几个点写游记的时候用哈。 请便吧，就是假山。 灵山大佛之大。这个大佛通高88米，国内第二大青铜佛像。登上大佛有个必修的功课， 什么呢？ 临时抱佛脚。 还真得抱佛脚。 对，一般人抱佛脚的时候就会发现大佛的脚趾头已经超过了一半的身高， 这么大， 88米，你想成比例是吧？ 对， 大佛佛体是由1560块这个铜币半铜币板焊接而成的。我的天哪，而这个焊缝就长达35， 我的天哪！ 这佛老大， 铸造大佛的铸铜大约是700吨，铜板的面积就已经大约有一个半足球场的大小了。 这个大佛显灵，保佑我们众生。 是的。然后呢，还有梵宫之特，每个踏入梵宫的人都会被他的奢华精美所打动，情不自禁的赞叹。这个璀璨的宫殿有不同颜色的灯光映衬之下，看起来就像是神话里的佛门仙境一般。梵宫里18罗汉、12生肖都是十分精致传神的，展示区各种展品也都值得一一琢磨， 这都是艺术品。对不 对, 对， 还有就是武印坛城之奇。武印坛城矗立在碧波荡漾的香水海，这香水海还有具有风格独特原汁原味的藏式迷人的文化景观，大家去过西藏就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坛城内供奉着五方五佛啊，而其内部的结构足以让人震惊，整体呢庄严绚丽，其中整整一面墙壁都是燃烧着的烛台，十分壮观，同时让人思索琢磨人生哈， 想什么呢？ 对，想想你自己做过的事情，这么多的蜡烛全部点燃是怎样的程序？想这事，这么一面墙蜡烛怎么点呢？点到最后一根，那根灭了怎么办？ 哎，对，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吧？ 嗯， 设计师建筑武印坛城，又需要花多少的心血？ 对啊， 是不是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是九龙冠玉之美， 洗澡啊？ 对，大型的音乐喷泉、动态群雕、九龙冠玉，生动再现了释迦摩尼诞生时的情景。四大天王托起了莲花，一尊高达7.2米的鎏金太子佛青铜塑像立于巨型的莲花之中，九条昂首翘尾的铜龙分具九方，随着佛之诞音乐奏响，太子佛从莲花当中徐升起。 这是胳膊呀，徐半天了。 升起在九龙喷水形成的水幕当中自转一周，整个过程壮观绚丽，大气磅礴，令人震撼惊叹，流连忘返。 有请王力宏公转自转。 对，你自己转吧， 有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四转。 还有我这个大臂呀、啊， 大臂疼。不管怎样，其实无锡我们是一种非常诙谐的方式介绍给大家。 对， 不管是必去的景点还是地道的小吃，都带有无锡人民的热情和淳朴以及文化的精髓哈。我们希望呢，在这样一个2018年的3、4月间，大家可以去去扬州，去去南方的部分，无锡离扬州也很近的。 哎，离扬州都很近。其实整个就是江苏也好，浙江也好，就是这些江浙地带，江南水乡的风情，3、4月份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是的，希望大家自己也好，跟朋友也好，跟家人朋友去感受美丽的江南春色哈。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希望各位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明天再见。 谁家的光粗细不熟，一哭十年寒窗，如今当下仙度红袖天生，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上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月夜摇晃枕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那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当是寻常， 一句。